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 河南通报，本次疫情主要为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 疫情反复，多地倡导不出省，早已订好的暑期游机票住宿怎么办呢？ 北京市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今天开启。 北大红楼今天对个人开放参观，三种形式助力细致观展。 东京奥运会，巩立姣拿下女子铅球金牌，施廷懋卫冕跳水3米板金牌。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了解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李玲、江宁你们好。 哎，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北京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下降是相对比较快，最低气温是23度上下，有比较明显的偏北风，这是主要是这个地面是位于这个高气压的前部，所以呢是系统性的北风，不是说日变化形成的这种地方性的北风。北京地方性的风呢，就是白天到下午呢就是南风，然后到这个晚上转成北风，这是因为这个地形的作用。那么这次呢，它主要是这个高气压的前部，所以它是系统性的一个北风，这样的话空气相对比较干燥，晚上9、10点钟以后呢，这个天气就不太热了，有利于大家的这个睡眠。那么明天白天啊，气温和今天比的话有所下降，最高气温预计的是31度左右，比今天32.7度的最高气温要低一些，天气没有今天这么热。明天气温下降，主要是控制本身的大气团没有今天这么暖了，大环境变冷了一些，气温也就会下降一些。天气的明显变化呢，是出现在明天的夜间，受中低空偏东风的影响呢，明天夜间这个水汽条件啊，是向着有利出现降雨的方向发展。本市的这个西部和北部地区呢，会出现阵雨，能否波及到这个平原地区呢，还要请大家关注明天下午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这是今天夜间明天的一个情况。 下周的整体趋势怎么样呢？ 明天是周一，在剩下这个6天的时间里呢，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呢是要偏高一些，但是目前看呢，不会出现这个35度左右或者是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气温的变化趋势呢，这就是先降后升，不过呢就是起伏不大，最高气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那么从降雨的情况看，除了明天晚上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以外呢，周二3号的晚上和周三4号的白天，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会出现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到时候呢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并且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就是预报情况呢，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是这样的，李玲。 好，谢谢郭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7月31号0点到24点，31个省、4个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53例，包括江苏30例、河南12例、湖南4例、云南3例、福建1例、山东1例、湖北1例、宁夏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上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2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3次会议召开，调度疫情处置工作，研究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的措施。 会议强调，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 北京市疫情防控第228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举行，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您好。 你好，主持人。 这个发布会是刚刚结束啊，介绍一下在发布会上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呢？ 是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介绍呢，8月1号0时至16时北京新增两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这个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多为呢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来自同一家庭。确诊病例呢现住在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活城北区。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比对呢，病例的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这个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那么建议呢近期到过南京市、张家界市还有郑州市等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人员，务必主动向所在的社区、村、居委会及单位报告。他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是这个房山区的常务副区长、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吕晨飞介绍的，凌晨呢是接到了这个阳性报告这个病例之后呢，房山区迅速反应，对这个病例居住的小区及同行的家属呢居住小区进行了这个封控。房山区第一时间启动了核酸检测，截止到目前已经采集样本是6000例，病例居住的楼座附近人员500多人，这个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他结果呢预计呢今天晚上8点全都完成。海淀区副区长林航呢是介绍了关于7月29号公布的确诊病例2，涉及海淀区相关的轨迹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确诊病例2呢在海淀区的双清路双清大厦某科技公司工作，活动轨迹呢涉及周边的风疫情会所、好利来这个蛋糕店，还有英瑞健身中心，以及傅小姐在成都餐馆等场所，涉及呢海淀东升镇，还有这个学院路街道、清华园街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克建他介绍说呢，目前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这个客车班线。再有呢就是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他表示呢，首都疫情处置要快，排查管控要严，加紧呢流调的溯源，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和次密接者，那么确保不漏一人。对病例所在的小区、楼宇等区域或活动场所严格封控管理，居家这个观察人员足不出户，同步做好的全员的核酸检测。各个区呢要加快落实这个核查，加强主动筛查，严格落实呢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措施。主持人， 好，谢谢张玉的报道，再见。 再见。 据江苏省卫健委通报，7月31号0点到24点，江苏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例，南京市报告14例，其中一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淮安市报告4例，扬州市报告12例，20例为轻型，10例为普通型。 目前江苏省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4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242例，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 记者今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20号至今，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4例，其中轻型83例，普通型114例，重型7例。 病例主要集中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发现的病例主要来自前期纳入管控的重点人群，绝大部分是在核查、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重点人群时发现的，同时也发现少数散发病例，提醒仍然需要加强社会面管控。 截至目前，204例确诊病例都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目前所有患者病情平稳。7月31号一例重型转为普通型，16例轻型转普通型，各项指征平稳。 今天江苏省扬州市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并对主城区按下了暂停键。主城区内所有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临时停运， 服务类场所除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外临时关停，旨在切断传播链，扑灭疫情。 记者从昨晚举行的扬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根据江苏省疾控中心对扬州市首个病例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分析，其为德尔塔毒株，与南京疫情相关病例高度同源。 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扬州市确诊病例平均年龄较大。7月28号至今，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 这一轮由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持续蔓延，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15个省份通报发现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王和胜在江苏省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后，现已转赴本轮疫情的另一焦点地区湖南省督战。 目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先后派出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江苏南京、湖南张家界等地指导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其中，湖南张家界正是此次抗击疫情的重要一环。 在7月31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提到，这次疫情是先经南京禄口机场输入，并引起了进一步的传播，多个省份都有病例和感染者传入。初步判断，张家界的首发病例也与南京禄口机场的疫情相关，传至湖南张家界的病例或者感染者又经旅游景点和大型演出活动感染了其他人，导致了进一步传播，是近期除南京以外感染和传播人数较多的重点一点。 今天，湖南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说，在7月25号、26号、27号观看九场相遇桃花源演出的777名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 7月30号，银川市发布了成都市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张某某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公告。张某某是常德市文旅投桃花源旅游管理公司运营项目相遇桃花源节目编导，在7月25号、26号、27号共计九场相遇桃花源演出当中，张某某都在现场工作。经评估，观看这九场相遇桃花源演出的777名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 今天，湖南省益阳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例无症状感染者，初步判断都是北京确诊病例刘某果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四例病例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北京一例确诊病例曾去湖南益阳，多次乘网约车。 7月31号，湖南张家界新增三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7月29号以来，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八例。 湖南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今天发布通告，为避免人员流动交叉感染，决定从今天下午3点起，对张家界全市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疫情防控工作用车、运送疫情防控物资车辆、运送急救病人车辆、消防救援车辆外，其他所有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违者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扣留。 河南省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据通报，今天0点到15点，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在商丘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两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两例，郑州和驻马店各有一例。 河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赵东阳表示，省疾控中心有序开展病毒测序，并于近期境外输入病毒的毒株进行比对分析，从目前结果来看，本次疫情主要是由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 另据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7月31号0点到24点，河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一例，本土病例12例，在郑州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0例，在郑州。 截至7月31号24点，河南省正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0例，包括本土20例，境外输入10例。 河南省商丘市今天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通报，这名病例曾在郑州市六院陪护家属，现已转入省级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昨晚，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确诊一例关联南京禄口机场新冠肺炎普通型病例。 这名病例7月15号乘坐 SC4727 航班，经停南京禄口机场到桂林两江机场赴桂林旅游。7月19号，由桂林机场乘坐 SC4728 航班，经停南京禄口机场返回烟台，由旅行社安排专车送回家。 7月20号开始实行居家健康监测，7月21号到28号先后进行三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7月31号因身体不适，由所在街道安排专车转运到出家医院诊疗，当天确定为普通型病例。 昨天，厦门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一例，二者都是境外输入新冠肺炎关联人员。根据当前厦门市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经专家研判，从今天起将确诊病例相关活动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据介绍，7月30号，厦门市公布一起境外输入关联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病例为张某。昨晚，厦门两名正在集中隔离人员卢某、杜某核酸检测为阳性，卢某被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杜某被认定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卢某、杜某分别是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张某的家政服务人员和妻子，从7月30号起集中隔离，前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第三次检测呈阳性。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31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例，境外输入。 据通报，新增的3例本土确诊病例是昨天在瑞丽解告严控区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发现的，新增的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27号到7月30号从陆路入境。新增的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近期居住在老挝，7月23号从陆路入境。 截至31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380例，无症状感染者28例，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今天，海南省海口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流调结果显示，这名确诊病例曾于7月19号到27号在湖北荆州停留。与此前江苏淮安通报的某企业多名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在荆州动车站的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合。 针对全国多地出现的散发疫情，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密切接触者或者与确诊疑似患者同乘过公共交通呢？记者今天从北京金控集团了解到，由国家卫健委提供数据，国家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供接口的官方自查平台已经入驻北京通 APP， 用户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进行密切接触者自查，官方渠道不用担心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据介绍，每天系统可以提供三次不同身份证的查询机会，使用者也可以帮助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来进行查询。 北京通 APP 提示，出行前注意查询目的地的疫情进展及防控措施要求，自备个人防护用品及必要的消毒用品。如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预约挂号功能，及时前往发热门诊就诊或预约核酸检测。 针对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复杂形势，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今天发出通知，重申北京市公园同时接待游人数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通过科学引导、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化游园预约、客流管控、错峰游园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保证游客玩得开心、逛得安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各公园将严格按照 75% 限流标准，坚持预约、限流、错峰，加强游人规模控制。入园门区要做好测温、验码、一米线和科学佩戴口罩提示，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公园还将为老年人提供线下免预约进入或人工帮扶、信息引导等服务。园内将有专人提供游园引导服务，劝导游客不扎堆、不聚集，科学佩戴口罩，狭窄路段顺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动物类、湿地类公园还将劝导游客与动物保持安全距离。各公园按照限流标准强化室内场所和游乐场所安全管理，严控大人流活动，对在公园内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落实疫情防控安全保障措施。对于游客自发组织的文体活动，公园将派专人负责劝导组织者遵守防疫规定，履行防疫责任。全市公园将做好公园环境卫生维护，加强园内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洁、环境消毒和通风管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垃圾分类和爱国卫生运动，切实防范疫情传播。中国风景园林协会今年2月份发布《重大疫情期间城市公园运行管理指南（试行）》，明确提出低风险地区公园游人规模不应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 中高风险地区公园游人规模不应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 近期受到疫情影响，全国多地发布防疫出行紧急通知，要求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而恰逢暑期，很多人早早的就定好了出行计划，这两天则面临不得不取消或者延期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在相关机票、酒店等订单退订的过程当中，由于航空公司的政策不同，有消费者反馈说改签退票费用太高，期待旅游平台航空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更新退票政策。那么目前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去哪儿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徐女士表示，数据显示，29号这一天，平台总咨询量达到了日常的3倍，退订量达到日常的4倍。目前，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平台的电话都不好打，这也加剧了消费者的焦虑心情。 电话打不通，退票只能自助，那么也会加剧这种消费者的焦虑心情。作为我们平台来讲呢，比较建议消费者，如果不是临近出发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稍微等一等它的一个航空公司的政策和平台的政策。因为其实像这一次的疫情发生也比较突然，那么航空公司的一个退票政策其实也是在陆续的制定当中，比如说是像北京的一个进出港政策是昨天下午才陆续全部都制定完成的，目前只有几个大行要制定完成了。 而对于酒店的预订，徐女士表示，平台已经推出了免费退改的一个政策。 我们目前呢是像针对江苏省的南京、扬州、宿迁，像四川的成都、宜宾和绵阳，以及像云南、湖南、张家界等等这些地区，其实已经推出了因疫情原因免费退改的一个政策。那么消费者也可以从这个 APP 端或平台端来进行自助的操作。那么相信等这个退订量逐步的下降之后呢，那么我们的电话打通了以后，这种服务其实也会逐渐的上线的。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的消费者的旅行订单可能是8月份在全国各地出行，随着目前多地出现中高风险地区，这些消费者出行的订单，比如机票、酒店还能不能退，现在政策是什么样的，有些消费者还不是很清楚。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陈李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的最新数据显示，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大家的咨询量都非常高，是平时的好几倍，退订量已经达到了90%以上。消费者在进行退改时不要担心，按照相关的政策都可以免费退订。 那如果您是在携程订的，入住期限为7月26号到8月11号这个期间，入住的这个酒店它属于中高风险地区，或者是您目前居住的范围就属于中高风险地区，无法前往其他城市，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申请退订。那么订单内产生的任何的损失都是由平台和合作方共同来承担。符合航空公司最新保障方案的用户，我们都已经开通了自主的这个退改服务通道。火车票也是从2021年的7月22日0时前购票成功的，出发到达一些中高风险地区的这些车次，也是有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出来，所以大家在订单内进行自助退订就可以，均不收取手续费。 在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看来，在疫情防控前提下，如果让旅客承担退票费是不合理或者是不公平的。 不是我因为我自身原因我不能去，而是因为防控措施或者说疫情的原因导致我没有办法去乘坐。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说是让旅客再承担退票费的话，那就显然是不合理或者说不公平了。所以说按照我们以往的这种处理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来看的话呢，这个时候机票应该是全额的退还给旅客。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可能政策出台的比较慢，那么我们说旅客呢也可以等一等相应的这种政策，然后看自己符合哪一类。 好，18点24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北京市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今天开启，北大红楼今天对个人开放参观，三种形式助力细致观展。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5，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来关注，从今天开始，本市全面开放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对于六类情况，包括单位性质不属于免申给享范围的，因关联单位职工岗位调整导致裁员率不符合要求的，单位性质变更后系统未主动识别的，原未履行滞留湖北或精准支持临时性岗位补贴有关承诺现已履行的，认为本单位符合条件但未在免申给享公示名单的，因单位开户行信息错误导致免申给享拨付失败的，用人单位都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主动申请享受2020年度失业保险费返还，申请的截止日期为今年12月31号，系统对用人单位进行数据比对和公示后，将按流程及时为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返还失业保险费。 今年7月，北京市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发布，对北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同时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无需申请就可以直接享受政策，实现政策找起不申也享。经过多次数据比对和公示，已经筛选出符合免申给享条件的用人单位42.35万家。 目前开户行是与北京市社保中心合作银行的40.12万家用人单位已经陆续收到失业保险费返还7.78亿元，其余2.18万家用人单位因开户行不属于社保中心合作银行，返还资金将于8月底前陆续拨付到位。 从今天起，北京轨道交通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购卡、补票和充值，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轨道交通过闸机和购票支付场景的全覆盖。 对于已经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可以在全路网24条线、428座车站现场的人工售补票处、自动售票机、自动补票充值机及互联网自动售票机上使用数字人民币办理购票、购卡、补票及充值等业务。 对于已经开通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及易通行子钱包推送的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线上购买电子单程票、电子定期票以及电子计次票。 从今天起，北京与重庆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范围包括两地城市轨道交通的所有运营线路。北京、重庆两地市民使用易通行 APP 或者渝畅行 APP 都可以在本地或两地跨城城市轨道交通刷码乘车，无需下载多个 APP。 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与上海、广州、天津等5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与更多城市间的一码通行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昨天在机场巴士官方平台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关于首都机场、大兴机场机场巴士室内班线运营调整的通知。从2021年8月2号起，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大兴机场北京西站线暂停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同时还调整了首都机场公主坟线运营时刻。 购买以上3条线路预售车票的旅客，请及时在官方小程序当中办理退票手续。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9点，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微信公众号北大红楼已经正式上线，提供预约服务。参观者还可以通过现场讲解、扫码收听有声导览、租赁涵盖8种语言的导览设备3种形式细致观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应该是在这里头，像陈独秀、毛泽东党的早期领导人、创始人都在这里工作学习过。 早晨9点，北大红楼正式对个人预约者开放。年近60的红色收藏爱好者顾玉超早早来到门口排队等待参观。他告诉记者， 这个31处红色打卡地啊，我们已经走过好多个地儿了，党早期的历史都是从这里发起的，所以我们很期待。 一旁同行的范大爷还带来了2本自己收藏多年、出版于上市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四个代表了中国航空科技体育最高水平的国家级协会齐聚世园公园，共同开启北京世园公园成为国内首家航空科技体育运动公园的新历程。 本次成果展举办时间为7月31号到10月15号，位于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 B 馆，分为二层航空科技展和一层航空科技嘉年华两个部分。为了让游客能够尽情畅玩，活动方特推出限量特惠通票10000张，游客可以通过长城内外旅游微信公众号抢票，根据需求抢购98元的溜娃卡或者168元的陪伴卡。有效期从7月15号到9月30号，在有限期内都可以无限畅玩。 随着成果展的正式开幕，2021年全国航空模型邀请赛、2021年全国航海模型积分赛、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等国家级海陆空赛事活动，将在未来近三个月内陆续在北京世园公园举行，为北京市民带来航空科技体育的消夏新选择。 记者今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报，目前降雨过程已经结束，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都从今天起恢复正常开放。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景区仍然处于封闭管理状态，请广大游客不要前往，配合工作人员的管理。至此，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已经全都向市民开放。公园提醒市民，通过畅游公园等平台购买的门票可以按照原渠道退票。 7月29号、30号，由于天气原因，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11家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闭园。 受高空槽和台风烟花北上影响，近期北京遭遇频繁降雨。不过，这种多雨天气在本周彻底终结。下周，北京市是以晴为主，伴有多云。周六还会迎来农历立秋节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下周本市以晴天为主，伴有多云，在周三会迎来小范围的雷阵雨，周四开始晴天再次回归。气温方面，下周的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徘徊，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波动。由于接近三伏中的末伏，加上晴天助力，体感会比较通透舒适。不过目前还处在七下八上的汛期，突如其来的阵性降水在所难免，也提醒您要及时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节气方面，下周六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过后，很多水果开始上市，但人体的脾胃已经开始变得虚弱，要尽量少吃梨、西瓜、柿子等寒凉的水果，可以选择多吃一些山药、菠菜、苹果、南瓜等健脾养胃的食物。立秋后天气还会炎热一段时间，室内切勿长时间开空调，以免寒气侵体，要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和维生素，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身体过于疲劳，以便更好地迎接季节转换。 为了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要求，2019年本市启动了出租汽车油改电工作，把到期报废的巡游燃油出租车全都淘汰，更换为纯电动车。目前本市纯电动出租汽车规模已经超过20000辆。不过近日，北汽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司机永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3反映，新能源出租车存在换电难的情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司机永先生告诉记者，市内供纯电动出租车使用的换电站数量较少，不少司机感到很不方便。 换新能源的车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站点啊，政府说增加，但是几乎就没增加，所以说一般的排队有时候能排半个小时左右吧。 永先生还表示，换电站不仅数量较少，还存在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比如本市三环内只有2个换电站，中关村周边机场路等交通要道沿线换电站也明显不足。 因为出租车嘛，几乎都在市区里边跑，五环之内估计也就是40个左右吧，差不多。四环之内差不多也就超不过15个去。 对于永先生反映的这一问题，记者首先向北汽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市规模较大的出租车运营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司机永先生反映的问题较有代表性，换电难的问题在冬天会更为突出。 冬天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冬天那个电池不是相对跑的少点吗？然后换电的人需求量可能大一点。 记者查询了解到，目前本市纯电动出租车换电服务由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记者联系到北京奥动新能源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证实，目前市内92个换电站由于场地问题、设备故障等原因没有全部营业，正常营业的大概有60多个。 它有一些场地问题的话没有营业，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20，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选手陈雨菲和中国台北的选手戴资颖。那在最新的国际羽联的排名当中呢，戴资颖应该是反超了陈雨菲，来到了第一位。那么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陈雨菲是被列为头号种子。由此可见啊，两名选手的实力也是非常的接近。那么在一会儿决赛中的临场发挥，将最终决定金牌的归属。 嗯， 陈雨菲其实是咱们国羽近些年来刚刚涌现出来的一些新星啊。那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呢，也是迅速的崛起，并慢慢的得到了认可。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戴资颖和陈雨菲也是老对手了，两个人一共有过18次交手记录。那27岁的戴资颖应该说更胜一筹，此前是拿到了15场的胜利。尤其是在陈雨菲刚刚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是连续14次战胜了陈雨菲。但是最近的最近的四次交手，陈雨菲是取得了3胜1负的这种成绩。也可以说啊，今天晚上的这场对决，应该说陈雨菲和戴资颖之间应该是实力相当。那么谁能夺回这个奥运，谁能拿到这枚奥运女单的金牌，也看双方的现场发挥。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齐良博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李玲，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界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搜索邮储安心借小程序，住房装修、购买家具、购置车辆、孩子教育经费等日常消费用款不再纠结，有享无借，安心借钱，尽在邮储北分邮储安心借小程序。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时刻，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